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好，嚟到第二节嘅广东道路边社，系咁样讲快好多。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Eric， 我系 Ivy。 好啦，咁啊，我哋喺呢节咧就会讲下即系香港622投票咁，同埋另外咧都系讲下呢一个伊拉克嘅情况，就系澳洲有啲咩嘅贡献咧咁样样。咁我哋咧不如讲622先啦，因为咧其实如果大家系有上 Facebook 嘅咧，即系个个都喺度投咗票了咁样，为民主发声了咁样样。 Screen capture 咁样噶嘛？ 系啊， 咁啊占中个 logo 咁样嘅。 冇错，咁啊小弟都系其中一个嘅咁样样，咁啊，即系个个都做，自己冇理由唔做噶，系咪？系咪？系咧， 我冇做啊。 哦，咁但系我哋解释即系投唔投票好咧，咁或者呢个投票咩意义咧？咁我哋首先咧要解释呢样嘢先，因为其实可能而家好 confuse 大家，即系咩叫622咧咁样样。咁大家都知啦，622即系6月22号啊嘛，个个都知啦。咁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咧？622嘅投票咧，其实系喺6月20号至6月29号，呢个622只系其中一日嘅啫，咁样样。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嗱，呢个就幽默现象啦，呢个就咁啊，不如啊嗱，即系我。而家哇一讲啊讲到中间，咁但系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真系希望咧系深入浅出，因为咧好多时候如果你系听啲网台节目啊，或者系即系就算系睇啲文章，你即系啲人一讲嘢讲到去咗中间噶啦咁样样，咁你根本就唔知系发生咩事，咁我哋希望咧就真系即系一啲朋友如果系听我哋节目嘅，一扭开咧就可以唔会扭开，一 click 开咧就唔会话哇你讲啲咩啊，即系我哋尽量系想解释翻啲前设，等大家知道发生啲咩事嘅咁样，即系唔好一讲讲去中间。好啦，622投票到底系咩回事？是地人啊 ？Who what when why how 啊？咁咧？ 哦，622投票咧，咁啊等我嚟同大家讲解下啦。咁样其实622投票咧就系一个呢个广大民意研究计划咧。受到呢個和平佔中秘書處委託嘅，同埋佢哋係同呢個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咧去合辦嘅一次活動。咁佢呢個活動咧，其實係一個佢哋叫做全民投票，提供咗一個渠道咧，俾大家去一啲選擇啦。咁佢所謂投票嘅方式咧，係有好幾種嘅。系、 啊，等阵啊，即系有啲 SBS 就已经想瞓着。喂，因为嗱、啊，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情况，就系因为呢一件事根本系一件好闷嘅事咁样，咁所以尽量即系用啲轻松啲嘅方法嚟解释啊。嗱、啊，咁咧嗱呢个香港嗱、啊，我问问题你答啦 ，OK？ 非常之好。 嗱、啊，呢个系一个香港嘅投票系咪？ 可以咁讲嘅。 但香港冇得投票噶嘛，系咪啊？或者系唔系？ 你今次投啊？ 你今次投票系选边个？因为投票通常选人噶嘛，系咪选人嘅呢、這个投票？ 其实呢个投票唔系选人噶， 系一个点解要做呢个投票咧？咁样 头先都讲咗啦，系一个和平占中秘书，即系佢哋去向政府提交一啲方案噶嘛。系俾一啲市民做一 个 选择嘅。 呢个咧就可能有人唔知啦，咁所以我哋要真系要翻翻去投，即系好清楚咁样解释啊！呢样嘢就系、是、嗱，呢一个投票咧就唔系为咗选一啲人入立法会啊咁样样嘅。呢、這、一个投票咧就系、是、要投一个方案出嚟嘅。咁点解无端要投方案同即系佢呢一个前设系咩？即系点解要投一个方案出嚟？或者系咩方案啊？系咪今日食啲咩方案嚟嘅？ 系就呢个2017年嘅特首选举嘅。 嗯，系啦。 佢哋就话要藉住呢个选，即系选出嚟俾呢个呢啲方案咧，就去决定佢哋会唔会占中啊 ？OK， 明白嗱。咁、那个情况咧就系咁嘅，就系咧家阵咧，因为香港嘅特首咧唔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咁就导致好多人不满。咁所以之后咧，佢哋就要做一个嘅。民意調查咁樣，因為點要做點解要做呢個投票咧？咁樣因為 for example 即係可能有十幾人出嚟，我屌選特首咁樣，你自己幾個人出嚟，咁冇用噶咁樣樣，咁所以就有一班人咧，佢就用咗呢一個投票機制，就係、是、問香港人你想以後特首喺2017年係點樣選嘅，係咪咁嘅意思咧？ 大約係咁啦。其實或者簡單啲嚟講，其實係佢俾一個平台大家去。去投一啲方案啦、啊，如果方案方面，根據佢哋嘅網上面嘅資訊，佢哋今次係會有三個方案俾大家選擇嘅。咁一號嘅就係真普選聯盟方案，二號咧人民力量方案，三號就係學界方案。咁亦都可以喺呢個第一個投特首嗰度係會有可以揀棄權呢一個 选项嘅。 嗯，系啦。咁啊，呢啲方案嗰、那个detail 系咩咧？就其实唔使讲噶啦。其实就咁，但系即系其实最主要系呢三个方案咧，都系人民系可以直接去点啊？即系可以选择一啲特首嘅候选人嘅。 系。 吓，咁所以其实 俾佢投票去选特首， 嗯，冇错啦，咁样样。咁但系投咗票又点先？因为呢个冇认受性噶嘛，即系你唔会投咗票，咁你政府就即刻做噶嘛，系咪？咁点解佢系要做呢个投票先？即系 for example， 我如果系出街，我自己出街做咗调查嘅，我问你，即系我问你一个问题嘅，咁样样，即系我问你 Tony Abbott 靓唔靓仔？咁即系我逐个问，咁你之后做咗个投票嘅，咁你有个结果出嚟，咁啊 so what 啊咁样样，因为呢个唔系一个即系有认可政府嘅投票嚟噶嘛，咁点解要做呢个投票咧？ 佢哋声称就话会将喺嗰啲选项啦，即系赢咗个方案咧，再会攞同政府拎出嚟嗰个方案咧、 嗯， 再去一个比较， 嗯、 即系如果政府嗰个方案太过南辕北辙，即系背道而驰咧。咁佢哋呢一班人咧就会发动占中噶啦。 哦，明白。嗱，咁个问题就真系咩咧？就真系因为其实点样先至系一个最民主嘅方法可以选择一个特首咧？其实有几万个唔同嘅 option 噶嘛，系咪？ 之前其实都提出咗好多个方案。 系啦，你唔好话真系澳洲啊、美国啊、加拿大啊、纽西兰啊，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佢自己唔同嘅票制嘅。咁其实呢一啲票制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民主嘅票制。咁但系如果系喺香港嘅，咁你点样先至可以决定边个票制或者边一个民主嘅方案系最啱咧？咁呢一个方案咧就系、是、嗱，我哋而家咧就即系筛选咗呢三个嘅方案。咁你喺呢三个方案里面呢，嗱，各位香港人，你就自己揀一个，咁我哋就揸住呢一个嘅方案呢，就係同香港政府讲，咁你就话我哋代表香港嘅声音呢，就係、是、要呢个方案嘅，咁样。 或者香港多数人係要求呢个方案，嗯、就唔係代表香港嘅声音。 系 某程度上一啲人佢哋 唔系咁，我 系话 代表嘅声音就唔代表系要 100% 嘅，咁即系我哋话民选嘅，咁都系过半数嘅啫，咁样。咁但系就算系呢一个嘅呢一个投票都冇可能过半数噶，即系都系一部分人啫，咁样样系咪啊？ 明白明白 吓，唔系我唔系教训你，我 唔系大家理解嘅，即系都要交代清楚，可能听众都会有啲好迷茫啊嘛 吓。咁我希望咁样就清楚啲啦，即系同埋占中嘅关系就系咩咧？就即系大家系投咗呢一个嘅票，咁跟住之后咧就同政府倾，如果倾唔埋单嘅，就有一个叫占中嘅事啦。咁咩系占中咧？系咩嚟嘅咧？占中系 占中咧就系、是。有一个活动咧，佢当初系由呢个戴耀廷教授啦，朱耀明， 即系一啲嘅香港民主嘅领袖啦，叫做 主要系啦个纪委咁样啦，去带领一个运动，就话佢哋会去占领中环，去谋求要令到呢个政府咧去听，即系要去 听取民意， 听取民意或者接受某一啲佢哋嘅诉求， 系啦。咁啊，咁其實呢件事都 OK 啊，即係我覺得好 make sense 啊。咁即係你做呢一個行動有啲咩好處咧？咁樣 暫時睇唔到喎、 啊，睇唔到。唔係，咁其實有嘅。咁 除咗籌咗好多款之外，真係睇唔到有啲咩 籌款啦、啊。咁但係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係即係俾大家係可以睇到香港係有一個意願去投票。咁如果係好多人一齊係出去投票嘅，咁即係都俾大家睇到，其實以香港人係在意呢件事、啊。咁其實而家事實上證明咧，都係有好大班人咧，佢係出嚟投票嚟支持呢樣嘢啦。 或者根據嗰、那個港大佢有公布咧，截至6月24日上午10:59咧，佢哋公布咗咧，經過佢哋呢個平台咧，投票嘅人次咧係到達咗731,406咁樣嘅， 咁都唔少啦，都好多人啦，咁所以即係你香港有一個運動係有即係數萬人出嚟投票嘅，其實係一個好嘅現象咯，唔係幽默嘅現象，一個好嘅現象啦，咁樣。咁但係咧，亦都係惹來好多嘅批評喎。咁其實即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其實呢樣嘢咧就好 make sense 啊，係咪啊？即係你喺香港人之中點樣揀個方案咧？咁其實呢個投票嘅方法係一個最容易嘅方法啦，唔通你真係逐户問咩邊有錢啦？咁如果你係真係對香港有民主，即係有一個要求嘅，咁你咪喺呢三個裏邊揀一個。咁跟住之後咧，呢班人咧就同政府講：嗱，我依個咧就係我一個有認受性嘅方案啦。咁跟住之後咧，如果政府唔肯咧，我就佔領中環咁樣樣。咁但係當中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批評嘅，批評到底係咩咧？ 其实好多方面嘅批评啊，咁或者我哋其实可以先从 讲几个啦，系咯， 先从佢睇下咧。第一件事就系咧个时间太长啊，世宗一开始都讲咗啦，佢系由呢个六月嘅20号星期五嘅上昼12时正啦，去至到呢个6月嘅29号星期日晚上9时正，即系你变咗呢个投票嘅时间系非常之长啦，咁。仲有同埋佢投票嗰个系统咧，其实系有好多漏洞噶。虽说佢话系需要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同埋投票嘅人士系话要身份证全部嘅号码，同埋可以发送短信嘅手机号码啦。但喺网上面咧，亦都见到有一啲人咧，佢哋话谂到一啲方法去破解咗呢一个。 小弟都已经破咗啦。其实我投票最主要嘅原因就系睇下呢件事破唔破到，因为其实之前戴耀廷都喺呢个澳洲嘅 UTS 嗰度咧，就即系 through Skype 咧，就系做咗个讲座啊，同香港 My Radio 嘅台长。梁錦祥咧就係、是、做咗一個本身唔係辯論嚟嘅，咁但係之後變咗辯論啦，咁樣即係兩個嗌交啦。咁佢其中就係講到嗱，我哋咧就好精密㗎，即係喺外國嘅人咧就唔好意思啦，就投唔到票，淨係香港先得嘅啫，因為佢係驚俾人 cyber attack 咁樣啦。咁但係我發覺原來好容易喎，咁好多人喺澳洲最後都投到票喎。 其實唔係淨係澳洲㗎，喺海外我身邊有啲朋友佢都係有啲方法破解啊。只要略懂一个资讯科技即系 IT 嘅技术嘅话，就可以破解到佢个系统 啦。我 IT 技术冇乜都破到，咁所以其实系非常之简单嘅，其实好容易破嘅。咁喂，其实呢个我唔好明啦，咁样咁点解本身系话6月22号最后系由20号至29号嘅咧？咁同埋即系都要即系大概提一句啦，咁样就系话咧，因为其实之前咧喺佢做呢件事之前咧，其实有好多系告急啊，叫告急，即系话咩就真系要求人出嚟投票咁样样。 急嘅咧，去洗手间啦，唔使 唔使话俾人听自己急啊做啦咁样。咁本身就622，顾名思义就系6月22号大家一齐出嚟投票。咁但系之后佢哋就拖长咗好多咁样样。咁佢点解要拖长咧？其实 哇，呢个好问题，即系要问翻。 因为好飘忽嘅呢件事，我谂好多人觉得飘忽或者唔明就系咩咧？就系因为好多唔同嘅资讯出嚟，同埋好多人不停咁改，话明系622咁，跟住即系嗰阵时候个个都系6月22投票，咁跟住啲人就话：，你6月20号记住投票咯，6月20号投咩票啊？唔系622咩？唔系6月20号咪投622嗰啲票咯。咁跟住之后我要上新闻睇下先知道，哦，原来佢系加长咗。 系啊，同埋呢个新闻咧，系甚至乎20号咧，系即系啲人咧。先至系即系发出呢个消息咧，叫人去20号去投票咯。咁但系其实啲人根本就 即系十 认定系22号先去投票，但系突然间22号嗰日就你可以去投票。 即系之前嗰几日咧，明明话嗱，你记住啊，星期六投票啊，星期六投票咁样咁跟住，但系之后咧，星期四你可以投票啦。 但其实佢622嘅意思咧，系话佢622系有一个实体嘅票站啊，你可以入去一个地方投。 哦， 系啦，当初佢哋一开始嗰、那个。宣传有啲文宣都系讲紧呢样嘢嘅，但系当呢、這个 咁个票站系咪开到29号嘅？ 咁系又唔系？22号622投票嘅意思，佢当初开佢哋就系话去嗰个票站嘅。咁、但系当呢、這个早排佢哋话要做呢个活动嘅时候，就突然间就延到咁长咯。 喂，咁其實延到咁長咧，其實係俾更加多人機會咧，就係、是、會搞你個系統喎。因為你開一日嘅，咁跟住你破解都要時間㗎，係咪？咁但係而家係網上咧，就都有好多聲音傳出嚟啦，咁樣就係話，咦，原來你偷人咗啲身份證仲可以喎。咁我亦都係聽到有人話，有一位朋友咧，就係、是、用佢死鬼阿嫲嘅呢一個嘅身份證嘅 ID 咧，佢都可以投票喎。咁其實即係呢個唔係叫破解啦，但係基本上即係阿 Ivy 啊或者 Eric 啊，如果你係想投票嘅咁樣，你只係需要將你自己個身份證 number 係交俾一個香港嘅朋友，佢哋就可以幫你投票㗎啦咁樣，因為佢有冇核對啲名啊，咁更加冇核對樣啦咁樣。 其實喺網上面咧，都亦都好多人已經宣稱，甚至佢哋自己 cap 圖咧，話佢哋做用咗好多嗰多身份證號碼，佢哋嗰個驗證嘅方法咧。只是用一个叫做check digit 啦，佢只是有个算式可以运算到咧， 嗰、那個之前嗰個系列，跟住嗰個括弧其實就係嗰個 check 啲著，其實係喺呢度已經係破解啦。 即係好似以前好多年前 crack 嗰啲 serial number 咧，即係佢本即係出身份證號碼，佢本身背後咧係有一個 code 嘅，即係唔係話。你係一千號，我就一千零一，你係一千零二，唔係咁樣嘅，係可能咧你係一千，咁下一個咧就一千零五，咁然之後一零二零，咁但係你唔知噶嘛，你揸到，咁但係佢當然背後嗰個 code 就係複雜啲啦，咁但係如果你知道佢背後嗰、那個即係呢一個 number 嗰個 generator 係點樣可以 generate 出個 number， 你就可以不停咁投票。 呢、這個先係身份證啦，咁而對於、 喂呢、這個已經好大鑊啦，之後啲唔使再講咯。 短信個問題咧、就係、是、好多人都話其實喺鴨寮街咧係有大量嘅太空卡咧，你系非常之抵买嘅，系一次过就可以搞掂噶啦。即系可能有啲人系买嚟咧，即系接收个 SMS 之后佢掉啦。 哦， 因为喺香港亦都有一样嘢，就系你买电话卡系唔需要 ID 登记 嘅， 唔似澳洲系你要，就算你买 PP 卡咧，即系我哋预缴嗰啲卡， 佢又问你攞 driver's license 或者你嘅 full ID 或者护照咯。但香港系冇呢样嘢。 喂，咁其实呢个系好影响嗰个认受性嘅，即系你就算攞咗个方案出嚟，咁人哋就话喂。你呢個嘢俾人 hack 嘅喎，呢、這個唔係真嘅喎。你話你有咁多萬人投票，其實冇咁多嘅。 亦都可能回顧翻我哋第一節講嘅嘢啦，就係俾一啲人覺得做咗會安心啲啫嘛。 哦，咁樣樣嚇。咁呢個問題就係叫做即係消耗民意啊， 冇錯， 又或者係表面上好似有做到嘢，但係其實自己真係冇做到，令到自己感覺良好嘅感覺。 俾啲掌聲自己嘛。 係啦，好多人就係咁樣批評咧。其實即係呢個情況咧，或者呢、這個幽默嘅現象咧，就唔係淨係。即係香港先見到，其實喺西方國家都好正常。咁但係係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嚟到化身佢自己嘅咁樣，咁就係 Twitter 啦咁樣。唔記得叫咩？兩年前咧就有條叫 Joseph Kony， 咁就係呢、這個非洲中非共和國啊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係咪？中非共和國。系啊系啊啱啊，唔使入头嘅话系啊，系啊，因为电台啊咁样样，咁所以系咪都要出啲声嘅吓？因为中非共和国咧，咁啊就有一个叫 Kony 啦，咁佢系一个嗰啲即系啲地主啊，定系啲咩主啊，即系几叫 warlord 啊，即系佢有自己即系几山寨王啦咁样样叫做，咁佢就捉好多小朋友咧做 child soldier 嘅咁样样，我唔知 child soldier 中文叫咩。唔系叫童军， 童兵啊！ 啊，童兵吓，但系童军唔同嘅。 童军系 boys girl 或者 girl guy， 你唔好乱。 童军系 OK 嘅，但系童兵就唔掂啦。咁样样，咁捉好多小朋友。咁当时咧，哇，真系好多人就睇咗呢一段短片咧，就好嬲。咁跟住咧就发出咗呢一个咧大 Twitter 嘅 trending， 就喺全世界咧就大家都系要即系夹手夹脚嚟到打败呢个大魔头。咁佢就又出 T-shirt 啊，又成啊，即系呢个Kony 呢个 campaign 好犀利嘅。咁佢就话呢就揀咗一日呢就要喺澳洲同埋世界各地都唔同呢，即係有一个聚会点，我哋呢要一起meet together， 咁跟住之后呢就一起搵啲嘢搞，就要将呢个仁兄呢就係绳之于法咁样啦，咁样就。咁呢当时呢喺呢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18700人呢就话好，我当然一定要出席，佢真係 take yes， 就问你系咪 going 啊 Facebook， 有18000嘅人呢就 click 咗 going， 最后出现嘅呢有几多人呢，你有冇留意单新闻啊当时。哦，任你估，你估几多人？ 一百咯， 系25人嘅，系啦， 好过冇、啊， 好过冇。咁但系真系好明显系有咩？即系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啲左翼啊，同埋我哋香港好多时候叫左交啦。佢好多时候就系做呢个行为就叫 seeming rather than doing。亦都我哋咧，其实亦都系认识有一啲嘅慈善团体啊，即系之前咧都系喺 Facebook 做咗个 campaign 嘅。嗰、那个 campaign 就系咩咧？就系、是、咧有幅图画，嗰幅图画咧系有一个有一个贫穷嘅黑人非洲嘅寡妇啦，因为我唔知佢系咪寡妇啦咁样，咁即系总之一个好惨嘅女人，咁啊抱住个 BB， 咁跟住侧边咧系有好多手指公，即系耶咁样样嘅，即系好多手指公系围住佢嘅。咁呢个广告意思就真系咩咧？就好多人咧上 Facebook 咁，然之后就我哋要支持呢个人啊，一 like 一 share 就代表支持啦，咁样即系成日见呢啲嘢，尤其是 D100 禁止喺香港。D 一百 咁啊，系啊，我都系记 呢啲。系啊，我哋要争取民主，快啲即刻 like， 咁跟住你 like 咗，好，我 like， 我令到自己个心好好安乐， 夜晚可以瞓得好啲。 我真系一个好人咁样样。 咁啊， 做咗件好事啊，系啊， 系啦，咁啊，唔单止系咁，即系 Michelle Obama 嗰班咧，又系同成班啲女议员啊，又整咗 hashtag 啊 ，bring our girls back 啊，因为之前 Nigeria 系啊，之前 Nigeria 捉咗成班女童好惨啦，咁样样，咁咧点解捉咗成班女童？就根本咧就系因为咧美国懦弱，咁跟住咧佢呢班美国人咧就揸住张纸就出嚟 bring our girls back， 有鬼用咩？咁就系呢一个就系、是、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所以我哋讲系好。即系好不偏不倚嘅，即系啲人成日话香港人系咁，我唔觉得呢个系香港的问题，呢、這个根本就系世界上 Twitter、Facebook 时代嘅问题，就系、是、你以为你自己 click 个 like 或者系去投个票，就系、是、为民主做咗一啲嘢。你要睇翻外国人，即系你睇下澳洲啊、加拿大啊、英国啊嗰啲民主点样争取翻嚟？你睇 Saving Private Ryan。或者喺澳洲，你睇 Gallipoli， 你就知道人哋系点样争取民主翻嚟。你唔系去 click 个 like 啊，或者去投个票啊，咁样系咁样用嚟争取民主。其实香港嗰、那个即系情况咧系好特别嘅，因为香港佢一个有，我哋都可以咁讲，其实系一个有自由但系冇民主嘅国家，喺世界里边系好罕有嘅。 一个 nation 啦，或者一 个国家，一个地方啊，地区啦、啊，系啊，嘅特区啊，咁样样啦。咁但系我哋要知道咧，任何嘅即系点解民主同自由一定系挂钩嘅咧？因为你有自由先有民主，有民主先有自由，即系两样嘢系喺埋一齐嘅，通常系。咁但系香港佢嗰、那个自由系，即系佢冇民主，但系佢自由系点样得翻嚟嘅咧？其实都系透过民主，但系呢个系英国人俾佢嘅民主嚟嘅。咁英国系点样得到呢一个民主嘅咧？系打翻嚟嘅，系流血流翻嚟嘅。你就算香港嘅。当时香港是即是保护香港那些是什么人啊？是加拿大人来的。是加拿大人保护香港，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为什么香港今日是有他自己 的自由，其实是多得有人是为香港流血。咁所以我哋即係无论是香港人啊或者喺澳洲啊，当我哋睇呢一啲民主嘅事情嗰时候呢，我哋系要知道，其实民主系争取不容易，唔好以为系可以，我好和平嘅，即系讲几句就可以争取到咯，即系要有人牺牲。而家好多时候香港嗰个问题就系咩咧？佢有呢一个嘅自由，但系佢哋唔 value 呢个自由，佢唔觉得呢个自由系啲乜，赚到钱咪得咯。咁但系如果你喺西方国家嘅，即系好似我哋喺澳洲咁样，我哋每一日咧都系俾主流媒体啊，或者系主流嘅环境啊，系不停咁样 remind 我哋。我哋今日可以坐喺度，有呢一个自由系来得不易。你试下去 RSL 食个 buffet 啊，咁即系佢六点钟嘢趌起身，谂住听个喇叭，即系 boot boot boot 嘅喇叭咁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你听呢、這个，即系好多中国人啊，为什么要用听这个？我每次来到吃这个东西的时候，都要听这个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即系好多人可能 其实唔止中国人添。 哦，即系仲有阿拉伯人都 blah blah blah 咁样讲嗰啲啦，咁样。即系点解我哋要不停 remind 你呢？只系话俾你听，我哋今日可以坐喺度食 buffet 同埋食呢只蟹脚，系多谢有人系曾经为我哋流过血咁样。咁所以我哋系要知道呢件事，咁同埋亦都系要尊重民主咯。咁 unless 你自己系有一个阿爷喺战场嗰度系为我哋今日所享有嘅民主系死过嘅。你唔会尊重呢个民主，至少我由细到大出世已经有噶啦，即系你唔觉得呢样嘢系对你有啲咩嘅关系咁样。咁呢个我哋即系in the long term 可以再即系探讨啦，即系一日冇可能讲得晒嘅咁样。咁但系讲起民主啦，咁样就讲到伊拉克啦。咁伊拉克咧系尝试系俾民主佢，咁但系而家都搞唔掂啦，因为就俾 ISIS 呢班人咧就系搞到好乱啦。咁嗱，即系呢个系世界国际新闻啦。咁如果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大家系唔使听我呢个节目讲嘅。因为咧系有好多嘅好出色嘅香港网台节目啊，或者世界嘅新闻咧，系会讲呢单嘢嘅咁样。咁但系我哋今日会讲啲咩咧？就系、是、澳洲对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伊拉克嘅战争系有啲咩嘅贡献咧？咁呢一个贡献咧系非常之独特嘅咁样样。咁啊Ivy 可唔可以讲下呢一单新闻咧？呢个就系喺时代周刊出嘅呢一单嘅新闻，就系寻日出嘅吓。咁佢点样讲咧？ 系啦，咁其实咧，我琴日上网咧就揾到一篇文章咧，就系、是、关于头先阿世聪讲嗰个题目嘅。咁其实咧，原来咧近排啦，或者近旧年开始啦，咁咧开始咧越嚟越多嘅澳洲居民咧系去咗伊拉克或者叙利亚呢啲国家咧系参与圣战或者咧系即系参加有关嘅训练嘅。 系啦，即系意思唔系佢哋做军队嚟到，哎呀伊拉克啲人真系惨，我要帮佢手。佢唔系啊，佢系去做恐怖分子。 系啦，佢成为恐怖分子而翻翻嚟澳洲或者其他国家西方国家咧嚟对付翻佢哋自己本身同国籍嘅人，咁所以 佢哋 非常之恐怖。 咁希望唔翻嚟啦，希望佢永远都唔好翻嚟啦呢班友。咁但系佢哋即系家阵咧就有一堆人咧就系去咗打仗，帮呢班恐怖分子咧就系杀人同埋搞动乱嘅咁样样。咁我哋澳洲贡献咗几多位？几多位仁兄啊？ 咁啊，文章里面就提到系大概150名嘅澳洲人啦。咁其实咧，即系其实澳洲政府都相信，其实应该有更加多嘅人， 佢话200添。 系啦，系去咗中东呢个国家嘅。 咁啊，可能佢去即系去中东旅行啫，睇下金字塔啊，咁样都有可能嘅。 都有可能嘅。 但系唔知点解无端端系呢堆时间咧，就一齐去，仲要去伊拉克添，咁样样啫。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澳洲政府咧，咁佢哋都关注到呢一个问题啦。咁其实咧都已经开始咧，或者旧年开始啦，咁已经系加强咗呢个边境嘅安全系统咯。咁即系话咧，当佢哋发现咗啲可疑人物咧，系真系去咗受呢啲咁嘅恐怖分子组织嘅训练嘅时候咧，咁佢哋咧系会取消佢哋嘅护照，等佢哋系翻唔到嚟澳洲嘅。咁同埋咧，旧年 问题系佢哋走咗去帮呢班衰人打仗， 系啦。 咁佢哋而家系讲紧唔俾佢翻嚟啫，咁样咁，但系于事无补。 系啊，咁同埋咧，旧年咧曾经发生有一个咧海关嘅漏洞咧，就系俾一个恐怖分子咧用咗佢阿哥定唔知佢细佬嗰本护照咧就走甩咗嘅。咁所以咧从此以后咧，咁澳洲政府咧就更加系着紧呢一个问题。 咁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喺澳洲好中意批评人系种族歧视啦，咁样。咁我相信呢个种族歧视事端嚟嘅，原因系咩咧？即系嗱呢两个呢、这个真系 Muslim brother， 即系伊斯兰兄弟啊！咁呢两位伊斯兰兄弟啊，唔好笑啊！呢两个伊斯兰兄弟咧，即系佢哋应该系两个唔同样噶嘛。咁但系啲人咧就睇唔出个分别系咩？之前发生咗呢个事端之后咧，咁跟住即系佢哋都小心咗。但系即系而家始终个问题咧，就系我哋澳洲咧就系、是、派咗咧200个 terrorist 咧，就系、是、 澳洲派系嗰啲人喺澳洲。生活跟住佢哋自己 train 完自己再自愿飞去嗰度。 喂，咁都叫派啦。嗱，咁大家几好图。咁我哋话，我哋澳洲系派，我哋澳洲系派咗咁多个 missionary 出去非洲帮手嘅，系咪咁讲啊？ 唔系咁讲，因为而家嗰班人系做恐怖活动啊嘛，边度会有人派啲人出去做恐怖分子？ 咁我唔系话澳洲官方派啊，咁但系事实上喺澳洲有咁多人系被派出去嚟到做呢一样嘢，我唔理佢系咪即系自发性啊，定系咩啦？嗱，咁但系咧，嗱呢个咧就真系吊诡啦，呢个就嗱咁啊，之前咧就喺呢个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啊吓，即系澳洲经济部啊，定金融部啊咁样，唔使译啦，总之澳洲 Financial Review 冇人睇嗰份咧，咁佢就话咧系澳洲因为当时咧系澳洲政府啊，今次就澳洲政府见到当时有呢一个嘅即系伊拉克嘅危机啦，咁样咁啊派咗30个士兵咧就系去伊拉克帮手嘅咁样，咁啊即系如果系读 account 嘅呢个有问题啦，你冇理由派200个恐怖分子，咁但系派得30个士兵出去啊嘛，即系你起码都 break even 啦，即系美国会咁样睇翻我哋，我有冇搞错啊？即系你派200个都唔出声啦，你派得30个俾我，其实就唔系好啱啊，系咪要即系促请我哋政府做多少少嘢咧？咁样样。 但系其实美军自己都撤紧军噶啦，喺嗰个地区度。 系啊，咁啊，亦都系证明咗撤军嗰个考虑咧，系要应该要谂一谂嘅，其实本身系应该要嗱咁嗱，即系其实我哋点解要 raise 呢样嘢？即系我都想讲翻即系澳洲嘅事情啦。即系即系当我哋系讲啊，即系美国应唔应该一开始打伊拉克？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复杂嘅问题。咁啊，呢个节目真系都唔想讲呢个啦。咁样咁，但系咧咁就系讲咩咧？就系点解澳洲系会容许有咁多人系得到呢一啲恐怖嘅教导？咁跟住即系走出去嚟做呢一啲行为嗱，咁其实原因就好简单，因为好多人都话澳洲有种族歧视嘅国家咁样讲啊。但如果澳洲真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会唔会一早已经见到呢一啲人就即刻去即系制止佢哋咧？咁样样，因为呢一啲咁偏激嘅思想啊，或者教导从边度嚟嘅咧？咁样咁我就算做网台，我自己都唔敢讲吓。咁但系我唔敢讲啫，但系大家心里有数。 呢啲教导喺边度教，系咪啊？咁点样？ 或者其实如果你咁推演咧，系一种宗教嗰种影响力啊。 哦， 你哋 宗教有关 系 嘅 ，Eric 真系有。 大家 我唔敢讲啊，系咪唔知有冇宗教关系？ 唔系净系澳洲有呢个问题噶，之前我哋 英国都系啦， 英国啦，同埋喺加拿大都系有咁嘅问题咯。 吓，但系澳洲而家排紧第一，世界杯唔见你排第一，呢啲嘢排第一，仲 呢、這个。这个问题其实是是要我想我们有机会要再开多一个节目去探讨一下。 所以一开咪哇已经几多嘢讲了、啊、其实真的讲不晒咁样。咁啊我好简单讲埋呢个啦。咁其实即係呢一个呢都系同呢个 social welfare, 即係呢个即係政府派钱啊，即係政府派啲救济金呢其实系有关系嘅。咁因为就话即係呢一堆人里面呢好多就系黎巴嫩人嚟嘅。咁其实喺澳洲好多我哋讲嘅所谓嘅伊斯兰问题呢即係都系出自呢个所谓嘅黎巴嫩嘅社区嘅咁样。咁啊即係我而家淨系读啲 stat 出嚟啫。咁呢啲 stat 你里面 draw 啲咩 conclusion 就你嘅事啦咁样。咁就系话呢喺澳洲呢就是、有76451个人咧，就系、是、从黎巴嫩系出世嘅咁样，咁呢个系澳洲系0.35%，系好细嘅啫咁样。咁但系呢76000多人里边咧，喺六个里边有一个咧系收紧呢一个嘅残障嘅辅助金嘅吓。咁啊，亦咁系咪咁代表咩咧？我唔知啦，系可能代表即系澳洲人系非常之叫咩啊？即系非常之好人啦咁样。哇，见到咁多残障嘅人，即系黎巴嫩嚟嘅，喺六个里边就拣一个残障嘅，即系希望可以帮到佢。即系我哋即系 爱心 系、 啊、 啦，系、 這個、 一个好有爱心嘅国家。咁但系咧，我哋唔系净系帮啲残障嘅人嘅，因为另外咧都系有1000多人咧系收紧呢个叫 wife pension 啦，5000多人收紧 carer payment 啦。差唔多9000人收緊 care allowance 啦，差唔多4000人收緊呢個 parenting payment。咁最後咧，總共再唔計呢個 family tax part A part B 啊 ，baby bonus 啊 ，study allowance 啊 ，new start 啊，各樣嗰啲咧，係有41%黎巴嫩出世嘅澳洲人咧，係收緊一啲政府嘅資助基金嘅。咁所以都係代表到澳洲係一個非常之包容啊，同埋有愛心嘅國家咁樣樣。咁啊點解我講呢單新聞咧？其實係同伊拉克嗰個完全冇關係嘅，係咪啊？系好啦，我哋转咗头翻嚟咧，就讲今日第三个话题啦，咁样就系咧我最近睇到一单咧有趣嘅新闻，就系讲呢一个嘅叫 bamboo ceiling 啊，咁大家都听过 glass ceiling 啦，即系一个喺商界里边好多女士咧就系达唔到一啲高级嘅一啲嘅工作嘅岗位嘅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原来出咗一个叫 bamboo ceiling， 咁到底系咩咧？转头翻嚟再讲。